9621.8元，扣除北京足印旅行社有限公司及竹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垫付的80000元后，实际赔偿489621.8元。二，被告竹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对于本判决主文第一项所确定的给付金额承担连带赔偿义务。 在案件宣判之后呢，记者采访了案件的承办法官，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林涛法官。 这个案件我们经过合议庭评议呢，认为这个死者翟先生自己对于这个损害后果的发生，就溺亡的主要呢是因为是我认为是自身注意没有尽到注意义务过于自信，可能是导致这个本案这个死亡后果的这个主要原因他自己可能过于的这个自拖大了因为翟先生呢经过他的证人呢包括家属来陈述呢，本人以前是会游泳，在这个游泳这个在浮潜过程中呢，他没有穿救生衣而且他脱离了这个浮潜的当时这个旅游工作人员的这个安全的这注意事项在游泳过程中呛水导致了溺亡的后果。我们认为这个翟先生没有听从这个这个相关的旅游讲解安全讲解，在出团的时候呢，这个所签署的这知情同意书上边呢明确告知了这责任里面，就是在水上项目和坐船期间是不允许这个脱救生衣的。那么作为这旅行社的这个旅游辅助人一方呢，提供了这救生衣，那么你没有穿，自己呢可能觉得自己这样水性好就下水去游泳了，这个过程中溺亡了，那么自身呢要对这损害后果要承担主要责任而对于这个旅行社这一方呢，我们认为呢就是他们告知呢过于程序化，过于程序化，只是签了一个告知书。那么对于当地的比如在印度洋这个水流上面的潜水的风险包括以前既往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溺亡的这种游客发生的他们这些这种严重后果比如这个在水面里边下水之后面镜怎么佩戴呼吸管怎么使用等于之前都没有进行过这个之前的就进行过这体验所以呢就为他们注意义务上不够。另外一个在这个翟先生这个呛水之后呢没有及时的进行这个救助，或者说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因为翟先生他这个发现这个在水上漂浮的时候呢是由他别的同伴来发现的，而并不是这个由这个导游或领队发现的，所以我们认为呢他们可能注意义务不太充分，认为他们承担一个次要责任。 那么这个主次大概的比例咱们是怎么考虑？ 主次我们按照这样来说，我们考虑原告方的责任呢，就是死者这边责任死者自己责任可能占到70%这个旅行社这边责任是30%。 我记得在开庭的时候这个被告就是旅行社，他们说这个项目是自费项目不是旅行社组织的这样一个项目，是他们自己花钱去进行浮潜的。那但是最后咱们还是确定旅行社在安全保障义务这块没有尽到。那既然是自费项目的话，那么是不是应该游客自己来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 对，这个自费项目呢，和当时我们也这么考虑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自费项目并不是说在翟先生在脱团期间，就是在自由活动期间自己去安排的一个这个自费项目，就自己去选择旅游这个旅行服务。自选择一个旅游的这个服务商自己选择这个浮潜服务，它并不是，而是由整个在这个它的行程范围之内由这个旅行社他们来组织，今天我们来进行这个自费项目的这活动那么自费项目包括有潜水、有浮潜，还有包括这个可能还有热气球的这些活动。那么这些提供这些相关自费项目的这些这个旅游辅助人呢，实际上也是这个和这个旅行社呢，他们之间是有合作关系的，当时还要支付这些额外的这些浮潜旅游的这些项目费用，但实际上这些旅游的服务的这些安排经营者，并不是由这个翟先生他们自己来选择的，而实际上还是由这个旅行社统一来安排的。所以这个不能是独立的算在它是一个自费项目这个范围之内 因为这些案件有两个被告一个是这个组团社一个是 他就像这两个都属于组团社，组团社叫足印旅行社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零售的一个就像店面由他们来的等于就是吸收这个各个这个由不管是个人来拼团游客个人或者说是由这个团体，那么他们来是把这些这个游客呢等于是归纳过来然后由这个相关的有资质的这种旅行社，就是他们来就作为这种有能力去进行这种境外旅游的第二个这被告就是竹园国旅他们起到一个最终拼团的这么一个环节。这样呢按照他们行业内部规定就属于是一个零售端一个批发端，实际上有点相当于散客拼团的性质， 他们拼到这个团数必须得是达到16个人，本案里边就达到16个人才能出团。包括翟先生他们这个公司用的就是10个游客，那么再包括其他的有其他的门市呢，有可能是包括有他们接触上来的所有的其他的这游客，加在起来必须达到16个人以上才能出团的。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这两个旅行社呢，对于他这回这个出团呢都是缺一不可的这种作用，所以他们俩都属于是组团社这个性质。 就旅行社怎么去做才能够说我充分的来向所有的游客告知风险了、我怎么去做才能够算我的安全保障义务做到了呢？ 旅行社的发生这个旅游在就旅行者啊，在这个旅游过程中呢发生这风险的这个各个环节就非常的多，比如说你在有时候在这游泳池边上被水滑倒了，也有这种可能；有时候他坐这个交通工具啊，出现交通事故也有可能。像这种案子，就是我们每天可能安排很多旅游项目，每一个旅游项目有可能对应相应的风险啊。作为这个旅游者呢，对于很多的风险，因为他之前按照生活经验呢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留这个旅游的经营者呢，在每个具体环节之前一定要再进一个相应的提示。啊，因为我们想到出团到他这个具体活动之间可能就差了3-4天的时间，他当时签了字的时候他到签的什么内容可能他也都没有什么印象，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在具体环节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提示义务。像这样呢，他就是有一个环节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他们当时是从这个做这个宾馆驻地啊到他这个沙美岛的时候要坐快艇，那么坐快艇的时候要求呢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建议不让乘坐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之前我们发现过这种问题，就是这个旅游快艇啊，它在水面上的这个行程非常快，那么水海面颠簸呢，其实快艇的感觉就像这个咱们打水漂似的拍着水面走。有的我们之前发现有的这个游客呢，因为这是老年人的压缩性骨折颠的压缩骨折，还有的老年人坐在船头的时候手去撑这个船帮的时候手腕的骨折的啊，这一部分他确实提到就有安全保障义务，这一环节可能是要求出的风险比较大，那么他的可能是这个特别的提示。那么如果在海上之前，我们希望说再有一个进一步提示。另外像这样的就是这样，就是对于绝大部分内地的游客来说，没有浮潜的经验，他不知道怎么去佩戴这些器具啊，所以我说最好能不能在一个稍微相对安全的区域来说呢，能够让他先体验一下啊，他知道哎我这能不能下水啊，就这个我带这东西合适不合适，他有可能就是发生几率就是风险就会更小。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下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着重跟大家关注涉及到高招的一些相关的案件，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将收听的是《档案》。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